嗯，就算我这人抢了我三千多块钱，三千多块钱。 哦，好，你等，我马上出去啊。 嗯。 你好， 您好， 您在哪儿被抢劫的？ 这儿， 这儿，哎，有监控，几点？ 一小时之前吧。 一小时之前，去调一下监控。 是，队长。 您看清对方的容貌了吗？ 没有，拿着刀呢。 我问容貌跟拿着刀有什么关系？你要说蒙着脸没看清也就罢了，他拿着刀你就看不清了。哦，体貌特征， 挺高， 多高？ 不胖， 多胖？ 黑头发。 队长 啊，怎么样？ 没有监控。 怎么能没有监控呢？ 受害人提供的那个地点，我们检查了，这个地区没有监控。 没有监控，那么我们只能走访群众了。当时您被抢劫的时候，周边有人吗？ 没有， 就您一个人。 嗯。 哎呦， 抢钱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 谁啊？ 以前的同事。 哦， 我骑摩托车，然后呢，这个有一白色小车紧跟着我，然后呢给我别下来了啊，拿刀对着我，抢了我3000块钱。 啊，您具体说一下怎么拿刀怎么抢吧。 就是我骑着车，我就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然后那个车滴滴不是。哎，小子，拿钱，拿刀堵着。 哦， 对着这儿。 啊，我听说您跟我们一同事说，您还被挟持到这个白色的轿车上了。 是，给我拽在这车里边，然后跟我说不给钱就不让我走，就让我不看见明天的太阳。 车号您记住了吗？ 没记住。 那仨人您看清了？ 对，他们 有一个是同事是吧？ 对对对，好，对。 另外俩人呢？ 不是同事。 好。那咱们顺藤摸瓜， 他们抢了我3000块钱， 好不重要了。 队长，你先去摸瓜， 您顺藤去吧。 我继续来盘问一下，那么之后呢？拿到钱财之后，他们怎么样？ 他们开着那个车就走了，给我推到道边上了，摔一个屁股。 你不是跟另外一位民警交代说，他们把你原路送回到公司的门外吗？ 哦，这段我忘说了，就是他这我当时就懵了，还给我带一个什么。什么？我看不清路，完了给我倒就给我推下去了。 我想明白，应该你去摸瓜呀。 你回来了， 队长，怎么 我摸瓜去了？他又说什么了？ 队长，他这个前后矛盾。 哦， 他跟小车长和跟我说的不是一码事儿。 有问题？ 反正有疑点吧，队长，咱们不能说完全是有问题。 调查调查，他在哪公司上班？ 是队长， 你去赶紧的。回头给咱们这电瓶车好好修一修，这么大噪音，这影响附近的居民。 队长， 哎，这速度倒是不错，回来了。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他是哪公司的，现在还不是那么重要。 那什么重要？ 他指认了一个他的前同事，我们应该先找到这位前同事。 对呀，你不去他公司，你怎么找到同事啊？ 他是前同事，队长，您接受到这个信息了吗？ 哦，姓钱的同事。 这个人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嗯， 年初的时候呢，文某找他借了5000块钱，一直没有还。 好啊，欠债不还，那也不能抢劫呀。 队长英明，但是队长呢，您又糊涂。 我糊涂什么？ 他这个不是栽赃吗？他找人借了钱，反过来又咬人家说人家劫他的钱，人家有钱为什么要劫他的钱？这不是矛盾吗？ 对呀、啊，哎，你这个脑子不错嘛。 而且队长，我上一次向您汇报了，说周边的路段并没有监控，但是呢，我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获得了犄角旮旯以为照不到的一个边角的监控，我调到了其中的一些稀稀碎碎的片段，我发现。 你发现什么了？ 没有迟到抢劫案发生。 哦，也就是他说瞎话。好啊， 队长英明。 这过来。 哎， 你抢劫了？ 啊，我没抢劫。 被抢劫了？ 啊，是抢我3000块钱。 摄像头里反应没那么回事。 队长，这么说也不合适，应该这么说，你老实交代一下吧，我们已经拿到了你确切的 监控视频 证据。哎，老队长，不要说的特别明确。 我们反正是掌握了你的这个 蛛丝马迹。 哎，怎么掌握你的？这行吗？ 队长，这个说的这特好。我们反复梳理案情之后，发现里面出现了疑点。你要是不交代，恐怕我们这里 你是躲不过去的。 就不要怪我们对你进行重点的布控、审问了。我们的原则一向是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 死路一条吧，这不能说，队长。 啊，就到这。 怎么样？交代吧。 没人抢我， 没人抢你，那你为什么报假警？ 单位给我开除了，媳妇找我要工资，今儿我发钱，我没钱，我就光这么弱，这样我就能少交钱。 好啊，说瞎话，来呀、啊， 把他媳妇儿给我带上来。 队长，这个可能不能叫带上来，让他媳妇儿过来核对一下咱们的这个案情。 哦， 咱没有大堂，所以咱没法带上来。 哎呦，我以为我是个英明神武的断案人员，快快快！ 狄仁杰，您是说？ 我跟你说，元芳，赶紧去。没电了吧？看我的，看我的呀！快快快！ 这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啊！我们说的是那位借了5000块钱的李先生，这文某欠他5000元不说不还，还要冤枉他抢劫。要日子都过成这样，通过说假话逼成戏精来解决家庭的矛盾，那还真不如单身。 队长，以后有案子就叫我审了。 嗯，很好。 您把我的摩托车先还我。 娱乐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社会现场， 现场。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社会现场。下面这则新闻呢也非常有意思，一名足球运动员酒驾了，但查酒驾的时候，这个人干出了这么一件事儿。 站住！哎呦，追不上！站住！ 队长别着急，我追去。 你行吗？ 我行， 快去！ 站住！ 推开了交警，扭头就跑。这个小伙子啊，跑得飞快，体力好，耐力佳，速度快，反应及时。那么咱们的民警追得上吗？ 快追！ 王队长，您放心吧，全交给我了。 别说废话，赶紧追！ 站住！还想跑？往哪儿跑你？ 娘， 哎呀，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运动员。 我告诉你啊， 足球运动员， 你要配合我们的执勤，我们在查酒驾。你现在弃车而跑。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 你真行，我警察，我都 跑，我跑， 我追，追不追？哎， 站住！干嘛锯木头呢？ 为什么？为什么？我叫你们。 你说两遍了。 我27，你怎么追上的？ 我这一步也追上你呢。 跑得快！我 王队长， 我 有我在这儿呢。 我警察，这么多年我追不上你。 哦，还快！ 哎，等一下，你先给他铐住啊！ 哪儿跑？王队长，您甭着急，你跑不了。 你看什么呢？你看什么？我当警察这么多年，我都追不上你。 他为什么追得上我？ 队长， 你先告诉我，他为什么追得上我？ 他为什么追上你？你为什么追上他？ 我是个特警。 听见了吗？他是特警， 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吹一下。 你看，数值， 您涉嫌醉酒驾车， 来接受我们处罚，跟我们走一趟。你 而且我们检查工作过程当中，您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您弃车而逃，要从严从重。 你 走。 你是哪个队的？替什么位置啊？ 都替我，都替我。 我说老王啊， 怎么着队长？ 你这么大岁数了，这个其实还是得加强运动。 是，您不知道我原来有一个电动摩托。 您是从刑侦那儿调过来的？ 是，您得罪队长了。 这39，我看你身体也就该干病退了。 重庆渝中区，一个小伙子酒驾遇到民警盘查，自认为自己啊是足球运动员，体力好，耐力佳，速度快，民警肯定追不上他，于是啊弃车撒腿就跑。但没想到他最终是没跑过民警啊。咱们这位民警绝不含糊，一路猛追400米将其拿下。人民警说了，我也是特警出身，一直坚持锻炼，那天晚上一直我们跟着他跑，就看谁坚持到最后。 其实要 一路猛追400米将其拿下。人民警说了，我也是特警出身，一直坚持锻炼，那天晚上一直我们跟着他跑，就看谁坚持到最后。 其实要想追早就追上他了，就为跟他好好的斗了。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啊，一位呢是介绍一下足球运动员平时的训练是什么样子的，咱们来用科学的数据比对一下特警和足球运动员的体能。好，咱们先请这个足球运动员说一下您平时的训练，然后咱们一会儿再请一位特警讲一下他们平时的训练日程。 啊，我们足球运动员首先是要这个锻炼啊， 5公里的成绩啊，一般说呢近25分钟说明是相当的不错啊，这个还有需要专业的足球专项体能训练啊，如果5公里30分钟以上呢，就需要加强心肺功能还有耐力的训练。 我是前锋的位置，我们现在跑5公里呢必须是30分钟以内，跑前要热身，跑后拉伸，要把基础的心肺功能恢复了，这才能进行爆发力训练。如果你要是上来就爆发力训练，你会很惨。在我们训练过程中呢，还进行变速跑，以400米的跑道为例，直线用最快的速度冲刺，弯道用最慢的速度恢复，但不要停，然后再直线冲刺，再弯道慢跑，如此往返，一周进行2到3次吧，反正隔天进行。 那天就是没隔天是吧？ 那这位特警，请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平时的训练。 一般呢都是属于机密，我就跟您说个大概的吧，基本的包括什么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蛙跳、5公里、400米障碍之类的，这些都是不能少的，还有很多专业科目，运动量绝对大，特警也可以成为特种部队，选拔也很严格，都是老兵才能够参加选拔，当然也有新兵特招入伍，训练绝对是超飞想象的。您比如说吧，俯卧撑1分30秒100个及格，仰卧起坐1分钟100个优秀，谢谢。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杨小柱他们家呀，有个朋友带了一熊孩子，把他们家翻了一个底儿朝天呀，各种的哦，限量的模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都破坏殆尽了。杨小柱回来以后呢，就看到了，也没有骂这熊孩子，就把他带到钢琴前边，让他叮叮咚咚的弹了一阵子，然后跟这孩子的父母说，你们家这小孩很有弹钢琴的天分，于是这个熊孩子就再也没有假期了。 老大爷想去买汽车，在销售员那儿就问说，哎，我看这款车挺好的，你觉得怎么样啊？销售员说，这车好啊。啊，这车有多好啊？您要是开着这车出去500米还没有妹子上来，您就该琢磨琢磨您自己长得多惨了。 叶鹏啊，走在夜市上，哎呦，就听边大喇叭喊，哎，一律2元了啊，通通2元了啊，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犹豫徘徊好运不来，速度选购样样2元，只要2元，不要问价格，全部2元。哎呦，老叶实在听不下去了，掏出2块钱把这烟箱抱走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轻松的享受，假装欢笑，做个好朋友。我看着没表情走在那大街的人，他们在想什么？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

小李、英宁 有偏大，是不是？人我七十古来稀。 等会儿，你说是我爸呀，是我爷爷？ 当你这个上大学放暑假，真看不住你了。 上大学，打小学都是看不住。 哎呦， 他爸的体力能跟得上他呀？ 这拿铁链子拴着，铁笼子闷着， 怕我咬人，给家里惹祸是吧？ 哎、 你爸还有个名言呢：你若军训，便是晴天；你若放假，便是雨天；你若发问做作业，就是开学前一天。 我若是谁？ 你小名儿？ 哎，有一阵你还住校， 你知道你爸你妈为了让你住校费多大劲吗？幼儿园整托，到学校住校，然后大学寄宿， 送多少礼？ 单位有宿舍， 不是？ 然后 找媳妇儿，住媳妇儿家。 要这心思，当初不生我好不好？ 还是爱你的，你不能这么说啊。 我没看出来。 你看像小柱也是，好不容易送到寄宿学校了，那个老师说这寄不了，你爸你妈寄不了，寄放吧。 小花， 嗯， 那你上寄宿学校，你们家怎么庆祝了？ 我没有上寄宿学校，很遗憾。 为什么？ 爸爸妈妈舍不得。 对，直接给他送出国了。 爱都爱不听。但是说到这个开学，我觉得这个家长和孩子的心情确实是差异比较大。 哎呀，两股道上走的车。 这个学生一般都喜欢玩，这会儿不爱上学，尤其是一个假期就玩疯了，所以说这一上学校还挺不适应。尤其是这个九月份这个开学跟那个冬天开学不一样，他开完学之后还长一年级。 哦，就是到看节的年纪。 那您说的是我们。 我长两年级，我跳班了。 哎，我记得那会儿你们还小啊， 你岁数也不大。 门口碰你们俩聊天，小柱说：“我给你讲一个鬼故事，快开学啦！”王大磊说：“天哪，好恐怖，好恐怖！” 不是，等会儿， 两个 他给我讲一恐怖故事啊，也算罢了，他给我讲一鬼故事。你告诉我，快开学了，鬼在哪儿呢？ 后来又看着你们在门口聊天呢。小柱说了：“真希望开学的时间是2月29号啊！”大磊说：“哦，那就是4年一次， 跟奥运会一样。” 但是你们说来说去，还记得你们就是第一次大学报到的时候啊，父母来了吗？ 什么叫来了吗？ 父母跟你们来了吗？ 小学报到可能还送一趟，到中学都不跟着了，大学就更不跟着了。 没跟着，那些行李都是你自己挑的。 本地人上本地大学不需要挑行李， 但是你的校区在外地，我非得把你支到外地去。你在大学城上学？ 上学？我考技校。 不是你吗？那可能是小柱，因为小柱这个这身板吧，他到这个学校里报道可能 更合适， 报不上。 这我头一回听说 行李报不上楼。 哦，你说清楚了，我以为身子骨报道还有报不上的呢。 后面跟着他妹妹帮着拿行李。 我这身子骨也太绕一点了吧，让我妹妹帮着拿行李。 哎呀，我头一回听说呀，这个考试考过了，报道没报上。 小柱啊，就要那范儿，来不来得同学们看一下啊！我这有人， 有什么人啊？ 我必须是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爸爸妈妈、妹妹也说看看，小柱到底考一什么学校？ 不知道，录取通知书不写啊，愣撞去。 写是写了，也不太清楚这学校怎么样。说一家子都过来瞧瞧吧。 你看我这志愿，你看我这志愿怎么填的？这 就是 服从分配来着，是吧？ 但是学校那么大。这就得爸妈帮你先挂个地图侦查一下，然后这边是实验室啊，这不能动啊。 实验室不能动，干嘛拆学校去了？ 这下面这机器别摸，不能动啊，能弄坏了， 会咬着。 哦，这花可不能揪啊。 我觉得这是憋着要偷东西。 没有，先带着去男人宿舍啊，你睡上面这铺啊，枕头爸爸妈也帮你背来了。比同学们那就是花， 看两片哈喇子印儿。 哎呦，小柱，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搭花枕头，你们宿舍同学有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没有，我们宿舍同学都换宿舍。 然后这是你的棍儿啊，小柱，妈妈把这个馅儿饼。 棍儿， 我考的要饭系。 他还拄着棍儿啊？ 这你贵的参考书放这边啊，馅儿饼放那边，暖水袋也放里边了啊。 这参考书跟馅儿饼放一块儿。 嗯， 因为小猪在家不干活，一点这个生活常识都没有。 他爸他妈也不见他干活。这些都有往一块儿搁的吗？ 爸他妈多宠他呀。啊，走的时候呢，小猪的妈妈拉着小猪手啊，真舍不得，因为这家就住了学校了，早现在有寄宿，但是呢毕竟这孩子大了，早晚离开爸爸妈妈，这心里呢就有点舍不得小猪。走之前呢，哎，对小猪也是千叮咛万嘱咐。 那应该的，这是心疼。 比如说不管买什么生活用品，都记住货比三家，东西好的价格便宜再考虑买不买。 他这是优良传统啊，都这会儿传给他了。 要学会跟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室友交成朋友， 学着理解他们。学校寝室虽然小，但是友情大过天。多少年之后啊，你再想这宿舍里面谁跟你好呢？ 没有。 另外，小布，你爱取笑别人，你呢千万别嘲笑你同学的这个缺点，因为你缺点也不少。开学季的事情其实特别的多，咱们呢说了小柱几件事儿， 咱说说小花几件事儿， 再说说大磊吧。比如大磊新生报道的时候，第一天哎就没报道成功。 怎么叫没报道成功？你告诉我， 他没有带录取通知书。 对呀、啊， 和身份证 我都没带，你看我带什么了？ 行嘞。 那你别看大磊啊，虽然报道没有成功，但人家带的东西真全。 那管什么用、啊、 收纳箱、脸盆、水壶、挂钩、台灯、垃圾桶、扫帚、拖把、锁、脚下的学用品、垫子呢？ 我怎么带这么多打扫卫生的东西？ 爱干净啊，走到哪儿都愿意 蹲蹲地。 不是，我是到这学校考环卫来的，是吧？ 您这是分明就是这个发挥余热， 一会儿有劳动呢。 虽然是没有报道成功，但是呢，王大磊还是准备了很多攻略。 我都白准备了，攻略上都不写应该带这个录取通知书。 攻略上认为你已经是完成录取的这个过程，然后参加学校的学习生活了。哎、 把这个大学附近的各种美食啊也做了攻略。 嗯， 哎，比如理工大学、外国语大学、民族大学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新疆菜呀、啊？哎，芝士口味的蛋挞呀， 好吃的菜，我觉得好吃的为什么得是新疆菜？ 还有川菜，就是你不是把那都汇总吗？ 你这攻略也是做的非常的细致。你比如说牛津大学旁边最近的景点在哪儿？麻省理工啊、有什么特别著名的小吃？哎，在其他的什么华盛顿呐、啊、什么，反正是攻略一通。 我白攻略，我在北京上大学，我攻略那些地方干嘛使？ 当然了，咱们还是说报道没有成功啊。 我连这儿都毕不了业。 对， 开学季。家长送学生的也特别多， 嗯， 你呢？这个在拥挤的人群中啊，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哎呀， 你先别唱 了。看见了爸爸妈妈期许的目光啊！ 哎呀， 我爸我妈看着我找不帮忙， 找什么呀你？你没带你能回家取去？ 那他们不会回家取，让这个让我在等着。 他们取完了回来了，这人海茫茫啊！ 找你呢，正 找你呢，你也找爸爸妈妈呢。哦、 看期许的目光啊，怎么样啊，孩子？ 报上了吗？报上了吗？报没报啊？ 这个你还好，没有到外地上学。你要外地上学，你没有带录取通知书， 那你爸你妈绝对不管。 而且呢，你要没带身份证，连火车都上不去。你没出北京你就回来了，而且你就无法感受外地的这个学校的火车站。 我就忘了买一张火车票，我就无法感受外地的了。 反正你就没法感受设点迎新火车站举牌，哎，写着王大磊。 小孩 中啊。 小花，你有多恨我，你就死活不让我到学校是吧？ 没有，我就是说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对呀、啊， 提醒你带好身份证，带好录取通知书。 拿着身份证，拿着录取通知书，然后倒到外地，然后人家举着牌子一看接你的，老师，我是来报道的啊，你就是那个大脸吧？ 你才大脸吧的， 来吧，上课吧。 老师略微有点口音，你不能取笑老师。 对、 啊，老师说的大脸吧。 就是大面包吧， 来吧，上车吧。 大爷吧， 啊， 小柱那边当然了也没有报道成功。 我是因为没带什么呀？还是因为学生证、身份证、录取通知书到了，人没到啊？ 他是因为走错大学了。 对， 直接就坐火车上外地了。其实考一北京大学， 可那学校它叫一个外地名字， 比如像这种交通大学，北京也有。外地也有， 对， 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哎，你没看清楚， 他就奔最远的交通大学去了。 对，我想那儿就是怎么着，我得有点交通才能当地大学吧。 对，他就为了感受当地人举牌子接他那种感觉。 对， 最后我要提醒王大磊和殷小柱，你们呢，钱多人傻。当年你们钱多人傻，现在我提醒可能晚点了啊。当年， 对，现在钱已经不多了，但是人还傻。 针对你们大学生网络诈骗再度猖獗，我跟你说，你们得提高防范意识。 我们不用 小心遭受电信诈骗。 我们不用再提高了，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学生了。 哎，万一呢？过些天你考上老年大学呢？ 合着我被骗一辈子。 哎，这个诈骗分子他们也是太坏了。我们这些接听电话的朋友呢，也是心地太善良了。 嗯， 花言巧语几句话就上当了。你要那天王大磊接电话，哎呀，您是王大磊吗？你们家出事儿了，王大磊。 你是说我住在宽大街302402的那个我们家？ 我还报得真清楚。 出事了？ 对，出事了。 我这要是个贼啊，就全都了解走了。嗯， 是不是我今天没锁门造成的入室盗窃啊？你瞧，我爸我妈还不在家，就我奶奶一人。 还出去遛弯去了。我现在在单位，我又回不去。您是哪儿啊？ 我奶奶那人也是啊，不爱把钱存银行， 就爱搁在鞋壳里边，那棉鞋里边塞的全是100块钱的， 还有枕套里呢， 那棉袄大襟里边， 大衣柜最后一把。喂，您哪位啊？ 喂，你看我这跟他说分析情况，他给挂了。 明白了，贼拿我当神经病。 通过他现在所有的行为表现，他考大学的时候，他没带身份证，没带录取通知书，很正常。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说到学车的时候，当时你们都用什么车学的？ 汽车。 嘿，我是用那个吉普。 哎，你们学的时候辛苦吧？几个人都在车上挤成一团，四处漏风，冬天寒冷，夏天炎热，酷暑之下。 哎，您怎么说的好像贩卖野生动物似的？ 对，我们是学车去了，是劳改去了。还颠簸？那教练查的挺平整的，我没事颠簸什么劲儿啊？ 那车减震差吗？稍微 减震车还问题，那也没那么多坎儿啊。 碰上一个就给你们周过去，裤子裤好不好？ 我们是坐一三轮摩托在那学车的是吧？ 啊， 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学的车是吧？就是没有那么惨。你说那一个司机师傅那会儿我没赶上 啊，那是小柱你赶上了吧？继承大磊了。 我要是继承大磊，我能赶上前面吗？那是谁继承谁呀、啊？ 你那车条件怎么样？ 我学车的时候用的是那个桑塔纳。 哎呦， 那可以啊， 带空调。 嘿呦， 问题是我没在最热的时候学。 嗯 啊，你打寒、 打寒之后，最后一个节气， 雪花飘满山谷。 打寒之后春节了，就 那是不用开空调，知道吧？那地儿你还开什么空调？都冻上了，几分钟不动，那脚啊，就跟那个离合器粘一块儿了，粘那儿了就。 得了， 这车不但冷，还有那么多水。 小花，你在哪儿学的？我们也颠沛颠沛你。 小花是为了图便宜，找了一个就是淘汰车的那个驾校。 啊，对对对， 都是那早上起来还得推，你那不推着不了。 啊，对对对， 用那个得摇它， 用那个车钥匙。报人家的车钥匙都是咱们都是电子钥匙。 我是夸你们的，没听出来吗？ 没听出来。 说你们是学在我前头了。 那问题我们这条件我们没听出像夸我。 哎呀，那个年代可不是那样吗？ 哪个年代？ 现在你要说学车比那会儿更舒服了。你有空调吹，人家现在呢何止空调啊，空调带香风，知道吧？ 空调带香风， 皮座带软座。 皮座还带软座，你一说这我都没听过。 哎呀，最近呀，你知道吗，有那么一个驾校啊，开宝马学车啊，这车30多万一个呢。咱现在说的是宝马三系啊。 no， 再说了，一对一学，就这么一脚一脚踩。 那说一脚一脚 新学员，你要知道， 那也是一脚一脚踩啊。 新学员，你想想，你是新学员。 新学员怎么了？新学员怎么？你歧视新学员？ 没呀，我新学员那个学车的能力你也知道的呀，紧张，经常熄火，该转不转， 不 该踩不踩。 它有一个好处，这个宝马基本上都是自动挡的了。他就没有离合油离配合的问题了。 是，虽说简单点了吧，他到底是新手，难免说一个急踩急停的，对车还是有损伤的。 哎呀，人家既然拿出这么好的车给你当教练， 驾校有钱， 对， 且乌嚷乌嚷的人报名，哗啦哗啦的收钱， 所以呢，报名费也高涨一些啊。 他这报名费多少钱？ 8800。 8800， 哎， 宝马开回家， 开个一两个小时行。 哦。 哎，这个车好啊，可能对于学员来说呢，他可能觉着比较放松。 对， 学的时候技巧掌握的可能更瓷实。 会吗？ 你 开个奔驰学车，你就觉得放松了，瓷实了。你 他都坐坐了， 真是的。 哎呀，这空调这么凉啊！ 这座怎么软成这样了？那小柱哪坐过这么好的车呀？开宝马坐奔驰啊？ 嗯， 小柱啊，折腾一头够啊！这时候开始学车了，这个心情也是非常忐忑的。 是在游乐场学的车吧？ 也没什么机会坐，也没什么机会开。再一想，那个收费是8800，关键考试的时候还是用捷达。